《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23章《圣诞舞会》第71集。 快点， 哈利声音很低地对罗恩说， 我们走吧。 可是罗恩没有动弹。 怎么了？ 哈利望着他问道。罗恩转过脸看着哈利，脸上的表情非常严肃。 你原先知道吗？ 他小声问。 海格是个混血统巨人，不知道。 哈利说，耸了耸肩。 那又怎么样？ 从罗恩看他的目光中，哈利立刻明白了，他又一次暴露了自己对魔法世界的无知。他在德斯里家长大，巫师们认为理所当然的许多事情，对他来说都是新奇的发现。但随着时间一年年过去，这种大惊小怪的情况越来越少了。此刻他突然醒悟，大多数巫师发现某个朋友的母亲是个巨人时，都不会问那又怎么样的。 进去我再跟你解释。 罗恩轻声说。 走吧。 芙蓉和罗杰戴维斯不见了，大概是钻进了更隐秘的树丛里。哈利和罗恩回到了礼堂，帕瓦蒂和帕德玛和一大群布斯巴顿的男生一起坐在远处的一张桌子旁，赫敏又和克鲁姆一起跳舞了。哈利和罗恩在一张远离舞池的桌子旁坐下。 说吧。 哈利催促罗恩。 巨人有什么问题？是这样，他们都 罗恩搜索枯肠，找不到一句合适的话。 都不太好， 他有气无力地说。 谁在乎呢？ 哈利说。 海格没有哪里不好，我知道是这样，但是天哪，怪不得他始终不说。 罗恩说着摇了摇头。 我一直以为他是小时候不小心中了歹毒的膨胀咒什么的，不愿意谈起。即便他母亲是个巨人，又有什么要紧呢？ 哈利说。 认识他的人都觉得没关系，因为知道他没有危险性。 罗恩慢慢地说。 但是哈利，巨人是很凶狠的，就像海格说的，这是他们的天性。巨人就像巨怪一样，生来就喜欢杀人，这点大家都知道。不过现在英国已经没有巨人了。他们上哪儿去了？ 慢慢的灭绝了，还有一大批被奥罗杀死了。不过国外应该还有巨人，他们多半都躲在大山里。 我不知道马克西姆想骗谁。 哈利说，一边注视着马克西姆女士独自坐在裁判桌旁，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 如果海格是混血统巨人，那他肯定也是。骨架子大，比他骨架子更大的只有恐龙了。 在舞会剩下来的时间里，哈利和罗恩一直坐在角落里谈论巨人，谁也没有心思跳舞。哈利克制着自己不去注视秋章和塞德里克，那会使他产生踢东西的强烈冲动。午夜12点，古怪姐妹停止了演奏，大家最后一次对他们报以热烈掌声，然后开始朝门厅走去。许多人都希望舞会能延长一些时候，可是哈利巴不得回去睡觉。在他看来，这个晚上过得并不开心。出门来到门厅里，哈利和罗恩看见赫敏正在跟克鲁姆告别，然后克鲁姆就返回德姆斯特朗的船上去了。赫敏冷冷地扫了罗恩一眼，一句话没说，就与他们擦身而过，上了大理石台阶。哈利和罗恩跟在他后面，但刚上了一半楼梯，哈利就听见有人喊他。 喂，哈利。 是塞德里克·迪戈里。哈利可以看见秋章在下面的门厅里等他。 怎么？ 哈利冷淡地问。塞德里克上楼朝他跑来。塞德里克似乎有话不便当着罗恩的面说。罗恩耸了耸肩，显得很不高兴，继续朝楼上走去。 听着。 塞德里克等罗恩走远了，压低声音说道。 你告诉我火龙的事， 我欠你一份人情。你知道那只金蛋吗？你打开你的金蛋时，它发出惨叫吗？ 是啊。 哈利说。 那好，去洗个澡，明白吗？ 什么？ 洗个澡，然后，带着金蛋，然后，在热水里仔细琢磨，热水会帮助你思考。相信我的话吧。 哈利不解地望着他。 你听我说， 塞德里克说， 用机长的惯习时，在六楼糊涂蛋波里斯雕像左边的第四个门，口令是新鲜凤梨。啊，我得走了，想跟他说完。 他又咧嘴对哈利笑了一下，然后匆匆下楼找秋章去了。哈利独自回到格兰芬多塔楼，这真是一个古怪透顶的忠告。凭什么洗个澡就能弄清那只惨叫的金蛋是什么意思？难道塞德里克在捉弄他？他想让哈利出丑，这样对比之下，秋章就会更喜欢他了。胖夫人和他的朋友维奥莱特在肖像洞口的相框里呼呼大睡，哈利不得不大喊： 仙境之光！ 才把他们唤醒。他们被吵醒后非常恼火。哈利钻进公共休息室，看见罗恩和赫敏正吵得不可开交。他们面对面站着，隔着十英尺远，朝对方大喊大叫，两个人都面红耳赤。 好吧，如果你不愿意这样，你知道该怎样解决，不是吗？ 赫敏嚷道，他的头发已从高雅的发髻里散开，脸庞因为愤怒而扭曲。 哦，是吗？ 罗恩也朝他嚷道， 怎样解决？ 下次再有舞会，你就敢在别人之前邀请我，别等到没办法了才想到我。 罗恩嘴巴蠕动着，却发不出声音，像一条出水的金鱼。这时赫敏猛地转身，气呼呼地登上女生宿舍楼梯，回去睡觉了。罗恩转过头来望着哈利， 你看看。 他结结巴巴地说，似乎完全被惊呆了。 你看看，这叫什么事儿？完全没抓住问题的实质。 哈利没有吭声，他很珍惜现在和罗恩又说话了，因此谨慎地保持沉默，没有说出自己的观点。实际上，他认为跟罗恩比起来，赫敏才更准确地抓住了问题的实质。